一切遥远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。时间有没有终点，也不管永远会不会改变，虽然生命总会有终点，却从不后悔选择了明天。一起走过那些曾经艰难的旅程，永远记得为我创造的无限可能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如此简单，在聆听的时候忘了一切遥远。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。 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？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？他呀，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夜呀，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它呀，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都沙哑，追寻一条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它也累了。星空环绕的冷风，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懒懒拥有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？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孤独。它呀，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夜呀，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 山阴到山崖，吹嘘呀，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啊，也累了。 孤独太阳开出了花，在寒冷的月牙， 空气里扩散着假装过的优雅。孤独他呀，像个哑巴，让你声音到沙哑，吹嘘呀，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，他也累了，搭上夜的车，我也累了。 喝点露水，吃些风霜，追赶太阳，心已脱缰。荆棘雪山在望，眼中洁白，不见忧伤。你在天上，你在身旁，无人炉火把爱点亮。有个梦，换上红妆，在石板上轻舞飞扬。

那些话就请你忘了吧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， 我是周慧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。 生活中的阳光无处不在，只要用心收集，就能让心里充满阳光。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会充满幸福和爱。 多少傲骨还给岁月才是得，柔情散落的碎片，刀光剑影里的缠绵，一回事早已放下了刀剑，心为蹉跎红颜，辜负流年，灯火阑珊处刚刚好遇见，只跟命运和解，从不妥协，再被成全。哒哒哒

切他的幸福，虽然这份爱只有我没退出，你怀里的温度秘密把我抱住，就算从今后我要自己面对了苦。想你忘了说过只给我保护，我们享受独处却不承认孤独，紧紧留在昨天，一个人走两个人的路。 喧嚣的人群，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跟你走。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曾经爱过你的人

62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，今年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，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。途牛12年周年庆，见证成长，真情陪伴。来电详询0108875-2271，要旅游找途牛。